阿弥陀佛。课本请翻到第六页。讲义翻到讲义六的第二页。由大圣法，上次说到有无量的菩萨摩诃萨众，从种种佛土来参与解深密经的法会，这些大菩萨都具有十种功德，上次已经讲解了第一种功德，接住大圣。现在开始讲第二种功德，由大圣法。由大圣法就是第二科，物二，因大。请看讲义六的第三项。清光世云及实地等，以文思修等见次而游。清光菩萨解释说，由大圣法就是圣位菩萨从初地至实地，最后成佛的阶位中，依文思修等会，逐渐的次第升进这种游行的过程，就是由大圣法。解云：实地等者，等取等觉妙觉，此即大圣，亦是所游之处。原策书解释说，实地等的这个等字是等觉妙觉的意思。大智度论以及华严经在实地菩萨的阶位上，在安立等觉位与妙觉位。妙觉就是佛的果位，等觉是菩萨位中最高的阶位，将要得到妙觉的佛果，他的智慧与功德等似妙觉，所以称为等觉，又称为一生五处菩萨。对第十地菩萨而言，等觉菩萨就像佛一样。对佛而言，等觉菩萨因为已经得到了金刚三昧，即将成佛，所以称名为金刚心菩萨。从初地到第十地以及等觉妙觉的修习过程，就是大圣法，也就是圣位菩萨成佛所游历的处所与路程。文思修等者，世间三会，等言等取无漏修会，此名三会，于十地进四地而起，能生佛地，故名因大。文思修等的意思是说， 世间有漏位的文思修三会，因为修会通于有漏位与无漏位，所以文思修等这个等字就全表无漏位的修会。其实呢，菩萨在无漏位，他还是有学位，他仍然要学习文法、思维、修行的智慧。所以说文思修三会是通于有漏位与无漏位的，但是在修行的次第中有偏重的不同。在此说游大乘法，是说明圣位菩萨在游历十地的阶位时，四地各有相应的文思修会升起为因，而辗转向上升进，最后能够成就佛果，所以称为因大。又解，大圣皆法性真如，十地菩萨以三会及相应法见次了知真如之境，能生佛果，故名因大也。另外的由大圣法的解释是说，大圣法就是对法性真如的误解。十地菩萨依文思修会即与六波罗蜜多相应的法修行，逐渐随顺阶位的升进，能次第深入明了正知真如的境界，最终圆满正知真如，升起佛果，所以由大乘法就成名为因大。这是解释由大乘法。看下面的经文，与诸众生其心平等，这是第三颗悟三所缘大。请看讲义六的第四项。清光是云，即于一切有情得自他平等，以大慈等平等方便故，众生由于无始的我见熏习成了种子为因，所以我所执就相续不断的现行，与我所、他所做种种自他差别的分别。清光菩萨说，于诸众生其心平等，是指菩萨已经证得法性真如，所以缘虑一切有情时，无我所执，观察一切有情身与菩萨自身真如平等，无有差别，因此证得自他平等，以大慈等平等方便故，慈能给予众生乐，悲能拔取众生苦。菩萨既然观察一切有情身与自身平等无异，所以对于一切有情皆能以平等为方便的给予快乐与拔除痛苦，使令众生得到益利。因为菩萨是以一切有情为所缘境，所以是所缘大。 因为是所缘大，所以称名为大慈悲。解云：此德此等为体，一切有情为所缘尽，名所缘大。圆策书解释说，于诸众生其心平等的菩萨功德，是以慈悲为自体性。菩萨的这种功德，是以一切有情为慈悲心的所缘尽，所以称名为所缘大。前德以智体故，真如为尽，此以此等为体性故，有情为尽。前面的由大圣法的功德，是以根本无分别智为自体，以法性真如为所缘尽。此处的功德，是以慈悲为自体，以一切有情为所缘尽。此即般若论中同体大悲，故名平等方便。此功德虽然以慈悲为自体，但是必须依止前面由大圣法的功德，先证得平等法性真如的智慧，才能够观察一切有情身与菩萨自身同体无异，证得自他平等，在于一切有情升起大慈悲心。所以说此慈悲心以自他平等为方便。这是解释于诸众生其心平等。看下面的经文：离诸分别即不分别种种分别，这是第四颗故四十大。请看讲义六的第五项：清光是云，即于一切时犹如一念，平等而转，结明分别，已于一切结与非结分别断故，以不分别结与非结，故能常时修行无厌。清光菩萨解释说，离诸分别即不分别种种分别，是说菩萨于一切时，说一切时呢，就表示时间很长，犹如一念，犹如一念就表示时间很短，如一刹那。菩萨不论时间长短，都能够精进勇猛的修行，并不在修行时间的长短上去做种种的分别。因此菩萨能够三大阿僧祇劫修行，就如同一刹那心念这么短暂的平等而转，而没有厌倦。结明分别，已于一切结与非结分别断故，以不分别结与非结，故能常时修行无厌。结翻成汉语是分分差别的意思，结表示是有为法，它有时间的长短的分别；非结表示是无为法，是没有时间长短的分别。菩萨修行时，断除一切在修行时间长短的分别与不分别的种种分别，因为能够不分别修行时间长短， 所以能长时的修行而没有厌倦。比如说我们静坐的时候，如果能够一心专注在所缘境上，不去分别静坐时间的长短，虽然静坐了很长的时间，可是开静以后我们却觉得只坐了一下而已。如果在静坐的时候，心不能专注在所缘境上面，一下就看一看时间到了没有，一下再看看时间到了没有，在这个时间上面分别，你就会觉得静坐的时间怎么经过这么长还没有到时间，就是这个意思。是云，梵音名杰那坡，此番为分别，有为之法时节所设，分分差别为分别，无为之法非时节设，无有时节分分差别，名不分别，此二是所缘境。原策书解释说，时节的梵语发音为杰那坡，在汉地翻译为分别时节，时间的时，节气的节，有为之法时节所设，分分差别为分别，这个是解说经文中的分别。有为法是由因缘和合而成，刹那刹那的生灭变化无常，所以是由时间分别所设数，随顺时间刹那相续不断，有为法也刹那变化分分差别，所以称名为分别。无为之法非时节设，无有时节分分差别，名不分别。这是解说经文中的不分别。无为法非因缘和合法，无有生灭相，不随顺时间相续而有变化，所以它不是时间分别所设属的，因为它没有随顺时间而有分分差别，所以称名为不分别。此二是所缘境，分别的有为法与不分别的无为法是能缘心的所缘境。种种分别者是能分别心缘前分别不分别境，故云种种分别。这个就是解说经文的种种分别。能缘心缘虑分别的有为法与不分别的无为法为境，去做种种分别，称名为种种分别。此中亦说，若有分别，此是时节，此非时节，见时节长，修行有厌。诸菩萨等已于一切节与非节分别断故，以不分别节与非节，故能常时修行无厌，乃至三无数劫，一切常时犹如一念平等而转。此离诸分别及不分别种种分别的意思是说，如果心缘虑有为法，就分别这是时节，心缘虑无为法又分别这非是时节。有情做这样时间的分别，便会觉得在有为法中修行的时间很长，而生起疲劳与厌倦。而菩萨对于一切有为法与无为法断除了时间的分别， 因为不从时间上做分别，所以能够长时间的修行而无有厌倦。乃至菩萨三大无数劫的长时修行，就如同一刹那时间一样，都能平等精进修行。这里的意义很深，你必须要自己好好的体会，才能够了解他在说些什么。但是大意就是说，你在修行的时候不要去想时间的长短，就是专心修行就是了，那三大阿僧祇劫就很快过了。你在修行的时候就想到，哎呀，三大阿僧祇劫这么长的时间，那你就会觉得很痛苦。如人不睡，分别日夜，即为夜长。若睡眠时，不分别夜故，虽经长夜，不觉夜长。经无数劫，亦复如是。这个是举例说明。譬如有人在晚上不睡觉，而在心中去分别日间及夜晚的种种事情，这样呢就会觉得这个夜晚很漫长。如果他晚上睡眠了，在睡眠中他不做种种分别，虽然也经历了长夜，但是睡眠时呢却不会觉得夜长。菩萨经历三无数劫也是如此，只要专注的精进修行，不要在修行时间的长短上去做分别，也就不会厌倦修行了。是故无信摄大圣释第六卷云，经无量劫乃成佛果，实际长久，云何言及。在无信菩萨著作的《摄大圣论释》第六卷中说，有情修行要经历三大无量劫，才能够成就佛果。时间既然是这么的长久，为什么论文中却说急呢？这个急就是快速的意思，就是说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其实是很快速的，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此亦不然，时节长远为分别故，如有颂言，楚梦未经年，觉乃须臾顷，故虽时无量，设在一刹那。回答说，我们认为成佛所经历的时间非常的长久，这种想法是不对的。为什么呢？时间的长短是心所分别出来的，时间并没有实体。譬如有偈颂说，楚梦未经年，在睡梦中已经觉得过了数年的时间，觉乃须臾顷，等到从梦中醒觉的时候才知道才睡了很短的时间。我们成语中常常说黄粱一梦，就是这个意思。故虽时无量，所以虽然有情修行成佛的时间要三大无量时节的长时，设在一刹那，如果能够不在时间上做分别，就如同一刹那短暂的时间一样，因此说是速即成佛。又佛精进极炽然故，虽经多时而未少时，如有颂言，余虽修少时，待心已已久。佛于无量劫，勇猛未须臾。 佛在修行的时候是非常的精进勇猛的，所以说精进极炽然，形容佛修行精进勇猛。虽然经历了三大无量劫这么长的时间，也觉得只是很短暂的时间而已就成佛了。所以呢，有偈颂说，愚虽修少时，愚钝的众生虽然修行了短暂的时间，待心已已久，但是由于他松懈怠惰，所以心中总是怀疑自己已经修行了长久的时间，为什么还没有成果呢？还没有得到佛果呢？佛于无量劫，佛已经修行了三大无量劫，勇猛未须臾。由于佛修行的时候精进勇猛，所以佛才觉得修行了很短暂的时间就已经证得佛果了。这样说的话，就是当你觉得你修行很长的时间还没有得果的时候，那就代表你已经懈怠了。此亦如是，故作此言于一切时犹如一念。清光菩萨在此所做的解释意思是相同的。由于菩萨不分别修行时间的长短，只是专注精进勇猛的修行，所以一切三大无量劫时间的修行就如同一刹那的心念一样的快速。这个解释了离诸分别及不分别种种分别。那么下面的经文，摧伏一切众魔怨敌。这是第五科物五无染大，请看讲义六的第六项。清光是云，为摧诸魔怨，以舍一切所摄受故，能伏魔怨。清光菩萨解释说，菩萨为什么能摧伏一切众魔怨敌呢？因为菩萨以舍一切所摄受故，能伏魔怨。所摄受是指心所行的色、声、香、味、触的境界。心在这些妙五欲的境界上活动的时候，就容易心随境转而丧失正念。心被色等境扰乱之后，便会障碍修学善法。所以所摄受的色等境界就是魔怨。菩萨能够正确观察色等境界，只是依他起的因缘生法，其中并没有遍计所值的真实自信。所以虽然菩萨的心在境界上面活动，却能够不被色等境界所扰乱，而没有贪嗔痴等烦恼升起，菩萨就能行种种善法。这个便是菩萨以舍一切所摄受故，能伏魔怨。解云：以舍摄受五妙欲境，故能摧伏烦恼魔怨。或可由思为本，距离四魔。原策书解释说，色、声、香、味、触五种境界能使心生贪欲等烦恼，所以称为 五妙欲境。菩萨能以智慧观察五妙欲境，如幻如化，并非真实。又见世间的人愚痴，贪着五境，至死不舍，能生后世无量的众苦。所以菩萨的心能够弃舍摄受五妙欲境，不再生起贪嗔等烦恼。因此说菩萨能摧伏烦恼魔怨。四魔就是烦恼魔、蕴魔、死魔、天魔。这四魔呢是以烦恼魔为根本。如果能够摧伏烦恼魔为根本，就可以具足的远离了四魔。譬如断除了有漏的烦恼，就能够转有漏的五蕴成为无漏的五蕴，来破除蕴魔。这个有漏五蕴的无常相呢，就称为死魔。菩萨得到了无漏的五蕴，又成就了殊胜的禅定，能够生死自在，也就破除了死魔。而天魔是欲界顶天的天子，菩萨成就了殊胜的禅定，神通力更胜天魔，而且菩萨已经断除了烦恼，成就了慈定，不受天魔的干扰，那么这个是破除了天魔。所以说菩萨若于一切所摄受事如不坚实，心不贪求，即能摧伏一切魔怨。这个如不坚实，查佛地经论应该是知不坚实，那个如是知字，所以把它改正过来。清光菩萨解释说，譬如说菩萨对于一切色等五境心所摄受的事，能够依止正见，如理的观察，正知色等五境并没有渔夫遍计所执的真实自信，唯是如幻如化的原生法。因此菩萨心中没有贪求等烦恼升起，就能够摧伏一切魔怨。所以虽然说色等五妙欲境是魔怨，其实真正要摧破的是我们自己心中的贪念等烦恼。解云，清光引经正成，如波州经云，诸法不坚固，常立在于念，以解见空者，一切无于念，摧魔之意理即于此。圆策书解释说，清光菩萨的解说可以引用波州三昧经的智较量来证明可以成立的。波州经中佛说的偈颂，诸法不坚固，色等五妙欲境是因缘所生法，并没有真实坚固的自信。常立在于念，但是由于众生心中常常的想念色等诸法，虚妄分别安立执着诸法有坚固的真实自信，因此才成为魔怨，引生了贪嗔痴等烦恼。以解见空者，菩萨了解诸法唯是因缘所生法， 并没有心中想念遍计的真实自信，于是呢便见到了诸法的空性，一切无余念。因此菩萨对一切诸法没有想念与怨求，也没有愚痴等烦恼相应而升起。这个就是摧破魔怨的最殊胜的终极道理。所以你老是觉得有魔来搞你哈，你要知道要破除魔怨啊，不是要去查大藏经，把所有的咒都翻一遍，然后呢去选个咒来念啊，也不是要去求佛菩萨的加持啊，说咒说菩萨加持是对初学佛法的众生而说的。那么真正我们应该要学习的是佛法教导的真实的义理，证入空性就能够摧破一切的魔怨。依涅盘经立八种魔，为有为四岛上更加无为四岛通明为魔，小圣宗中不成过失，或大圣中烦恼魔摄，故诸教中略而不说。在《大波涅盘经》中，假名安立了八种魔，其中有为四岛，就是我们一般说的四魔，就是烦恼魔、蕴魔、死魔以及天魔，这个是有为四岛。那《涅盘经》在此四魔外，更加安立了无为四岛，就是无常、无乐、无我、无尽四魔。为什么说这四个是魔呢？因为佛的无为法身具有常、乐、我、尽四种功德。如果要是说法身是无常的、无乐的，法身是无我的，是无尽的，这个就是颠倒，故名为魔。那么现在提问说，既然《涅盘经》说有八魔，为什么大小圣中多说前四魔，而不说八魔呢？回答说，在小圣经典中并没有讨论说明无为四岛，所以只说前面的有为四岛为魔，所以小圣宗中就没有过失。在其余的大圣经典中呢，就将无为四岛设属在烦恼魔中，所以也只是略说四魔，就不说八魔了，因为说了烦恼魔就设了有为四岛中的烦恼魔与无为四岛中的四种魔了。广释四魔如前十八圆满中说，在前面解说佛的住处庄严中的无畏圆满，远离众魔，已经广泛的解说了四魔了，那么这里就不再多说了。请看下面的经文，远离一切声闻独觉所有作意，这是第六颗悟六作意大。请看讲义六的第七项，清光世云，远离二圣分别作意，世亲不信摄论第六一同清光。清光菩萨说，菩萨要远离声闻独觉二圣的分别作意，世亲与无信菩萨在《摄大圣论释》的第六卷中也做相同的解释。为什么菩萨要远离二圣作意呢？看下面的解说。《梁摄论》第七卷云，舍离声闻独觉思维故， 二圣思维为观苦无常等生死过失，即硕观涅槃极境功德。此观但爱自身，舍利益众生事。真谛三藏在《摄大乘论释》的第七卷中说，声闻独觉二圣的思维，在菩萨而言就是邪思维，所以菩萨要远离邪思维。什么是二圣的思维呢？为硕观苦无常等生死过失，即硕观涅槃极境功德。好，关键字在这个硕字上面。硕就是一次又一次，一向做这样的观察。观苦无常等生死过失，二圣行者身观诸受是苦，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生死流转的过失。观涅槃极尽功德，二圣行者并且烁烁的观察灭除生死苦的涅槃极尽的功德。此观但爱自身，舍利益众生事。二圣因为一向烁烁的作此厌离生死心现涅槃的观法，于是爱要自身，希望早离生死苦，早得无余涅槃乐，于是便舍弃了在生死中利益安乐众生的事业。菩萨并不是不做此种观察，但是菩萨不是一向烁烁地做这种观察。菩萨又常修大悲心与法无我观，所以能够在生死中做利乐众生的事业。这个是远离一切声闻独觉所有所依。广大法位喜乐所持，这是第七颗悟七住持大，请看讲一六的第八项。清光是云，即用大圣法位喜乐为食。清光菩萨解释说，来此法会的大菩萨，在他受用净土中受用佛所说的大圣法位，心生喜乐。菩萨依此喜乐，便能够滋养法身。所以说此喜乐是菩萨的食。菩萨法身由此喜乐，便能够使法身安住在净土中，就称名为持，或是住持。梁社论云，大圣十二部经名为大法，真如解脱等为位，以此法位生诸喜乐，长养菩萨五分法身。此句证明住持圆净。真谛三藏在摄论释解释说，广大法位喜乐所持的大法，就是佛所说的大圣十二部经，也就是菩萨藏。菩萨学习大圣法门，便能证得真如法身，得大解脱，这个就是广大法位。菩萨由此广大法位心生喜乐，滋长养育菩萨的五分法身，使能安住在佛的净土中，因此说此广大法位喜乐所持的经文，就说明了菩萨圆满清净住持佛土的原因。又法华云，法喜禅悦时，更无余时想。好，法华经中说，法明如来佛土中的友情，是以法喜 与禅悦为食，长养生命，啊，没有其余的食物了。所以知道广大法味喜乐就是法喜食，啊，这个是广大法味喜乐所食。超五部位，这是第八颗物八清净大，请看讲义六的第九项。清光是云，为超五部位，即三业清净出诸部位，无犯戒等诸恶趣等部位因故。清光菩萨说，菩萨能超越五种部位，是因为菩萨造作业因时，能保持身与意业清净，不造作能升起五部位的因，就不虚部位得到相应的果。譬如不造作违反戒律的杀生、偷盗等十恶业因，就不虚部位会得到往生恶趣的果。五部位者，一不活位，二恶名位，三死位，四恶趣位，五却重位。如是五位正得清净意要地时，皆已远离。五部位是初学菩萨在圣解行地修行时所生的部位。一不活位，初学菩萨虽然能够做布施的行为，但是他会布为自己没有资财而不能够生活，所以呢，初学的菩萨他自己常常要积聚一些财物才会觉得安心，因此在布施的时候呢，就不能够尽己所有的而行布施，这个是不活位。二恶名位，初学菩萨为了度化众生，有的时候呢必须与众生共同出入，譬如酒店等不良的场所，菩萨呢会布位由于这一种行为而受到他人的讥讽与毁谤，而得到恶名，因此有恶名位。三死位，初学菩萨能发广大心布施身外的财物，但是会布位死亡，所以不能施舍生命。四恶趣位，初学菩萨会布位死后堕入恶趣，所以会努力对治不善法。五却重位，初学菩萨处于大众前，或者是在有大威德者前，会布位自己的言行有过失，所以不能说法做狮子吼。这五种部位在菩萨正得圣道进入初地清净意要地的时候呢，就超越了这五种部位，也就远离了。于且第四十七云，由诸菩萨已能发起善决定心，于五部位皆系除断。在《于胁师地论》第47卷中说，善决定心是正得第一义谛，于诸法实相已得决定，不再退转的意思。菩萨能正得真如实相，进入初地的圣位，就于五种部位都远离断除了。一由善修习无我妙智，分别我想尚不复转，况当得有 分别我爱或滋生爱，由是因缘无不活位啊。第一，无不活位，由善修习无我妙智啊，善就是成就的意思。初地菩萨修学人无我法无我的妙智已经成就了，分别我想尚不复转，在五蕴生命体上分别执着有我的真实自体存在的想法已经不再现行升起，况当得有分别我爱或自生爱。没有我见能够升起，也就没有我爱与没有自生俱的我所爱会升起。所以由于菩萨成就了无我妙智，菩萨也就没有了不活位。二，由于他所无所希望，常自发起如是欲要，我当饶益一切有情，非于有情有所求觅，由是因缘无恶名位。好，第二是无恶名位。菩萨不为恶名，主要的原因呢，还是对众生有所希求的缘故。圣位菩萨观察自己所得的果，都是由于自己所造的业因而来，因此他对于其他有情及有情的所有物没有希求，并且菩萨常常自心发起这样的愿望：我应当利益安乐一切众生，并且这么做并不是因为我对有情有所希求，我要求有情有所回报，我才这么做。由于对众生无所希求的因缘，所以呢，菩萨就没有恶名位。三，由离我见，与我无有失坏相转，故无死位。第三是无死位。菩萨由于远离我见，对于五蕴生命体的假名我上，不执着有实有的我失去生命，或是有实有的我的身体会败坏的想法升起，因此菩萨没有死位。四，自知死后于当来世决定直遇诸佛菩萨，由此决定无恶趣味。第四是无恶趣味。圣位的菩萨自己知道已经证得了一分法身，今生死后当来世呢，是决定往生诸佛的世界，与佛及诸大菩萨受用大圣法乐，由此决定生佛国净土，菩萨也就没有恶趣味。五，由意要见一切世间尚无有意与我齐等，何况殊胜，是故无有处众却位。第五是无却众位。初地菩萨已得清净意要，超越世间，所以他见到世间有情，没有证得清净意要，唯在世间做种种的虚妄分别，所以他观察世间没有任何一位有情有与我菩萨等同的清净意要的功德，更何况有超越菩萨或是比菩萨更殊胜的清净意要呢？因此菩萨处于世间众生之处有所，就没有却众位。广释五部位，如佛地论第二，善戒经第八，十住婆沙第二，佛性论第三，十地论第二，婆沙75，顺正理49等也。要广泛的了解五种部位，可以参阅以上所列举的各种经论。这是超五部位。再看下面的经文：一向去入 不退转地，这是第九科，戊九正德大。请看讲义六的第十项。清光世云，一向去入不退转地，即得一切至即别时一向不退。前期地中犹有家行公用运转，未得不退无公用道，其余诸地得无家行公用运转，一向去入不退转地。清光菩萨解释说，什么是一向去入不退转地呢？即得一切至即别时一向不退。查这个佛地经论，是即得一切至即别地时一向不退。加入一个地字。菩萨证得一切至即别地时，就一向去入不退转地。什么是一切至即别地呢？前七地犹有家行公用运转，未得不退无公用道。菩萨于初地亲证真如，得如实智。从初地到第七地，菩萨必须心中努力的加行作意修行，无相住才得以现前。所以说如实智未得清净，还未得无加行无功用无相住，因此说未得不退无功用道。其余诸地得无家行公用运转，一向去入不退转地。这个其余诸地呢，就是指第八地到佛地。菩萨已经证得无家行无公用无相住，如实智呢以及清净，于无生法得菩萨第一最胜及清净忍。所以说一向去入不退转地，这个就称名为念不退。菩萨无家行功用，而念念与真如相应，所以第八地至佛地是得一切至即别地。今护法宗三智门中，家行智一向有漏，八地以上一切不行。不知道这个护法宗三智门的定义，那么暂且就一家行无分别智、根本无分别智与后德无分别智来解释这个三智门。家行智是属于有漏的智慧，到了第八地及以上的诸地，无家行无功用无相住现行，一向无漏。所以八地以上一向一切有漏法不再现行，这个是解说经文的一向去入。又八地以上一切烦恼皆不现行，名不退地，后当分别。第八地以上的菩萨无家行功用，一切的烦恼都不再现行，念念圣境无有退转，所以称名为不退地。这个是解说经文的不退转地，后面的地波罗蜜多品呢会再解说。又庄严论第十卷云，不退菩萨品类有三：一、未成不退为信行地；二、已成不退为初地至七地；三、即成不退为八地以上。在无着菩萨著作的《大圣庄严经论》第十卷说，不退菩萨有三种。第一种是未成不退，这个是指实性位的菩萨。实住位的菩萨为士官已成就，无复退堕造作恶业流转生死之位，所以呢称名为未不退。实性位的菩萨呢还没有成就未不退，所以称为未成不退。 但是呢，他继续的修行以后能够成就不退，所以也列入不退菩萨。第二种是已成不退，是说初地至七地菩萨已经成就了真实唯识观，于利益众生行不退失，称为行不退。第三种是即成不退，是说八地以上的菩萨成就了无家行、无功用、无相住，就称为念不退。《波州三昧经》《菩提资粮论》《佛地第六》皆说八地以上名不退地，恐凡不数。讨论八地以上是不退地的，有如上所列举的经论可以参考，那么此处就不多说了。再看下面的经文：习一切众生一切灾恨而现在前，这是第十颗悟识业大。根据圆策书及金光菩萨誓，在灾恨后面应该加上一个地字，所以经文应该是习一切众生一切灾恨地而现在前。请看讲义六的第十一项。清光誓云：为诸菩萨能习一切有情内外苦恼，逼迫地位现前，此地中有大悲大慈，有此二种，能习一切内病等苦、外贪等恼之所逼迫，此二多作有情利乐故，得此者名为业大。金光菩萨说，这些大菩萨已经成就了能熄灭一切有情内外苦恼逼迫地的阶位，所以说是地位现前。为什么称为能习一切有情内外苦恼逼迫地呢？因为成就此地的菩萨具有大慈与大悲，慈能给予众生乐，悲能拔除众生苦。菩萨能给予一切众生乐，能拔除一切众生苦，所以是大慈大悲。由于菩萨具有大慈大悲，便能引导众生做种种事业来熄灭一切众生内生病痛等苦，以及外境贫穷等恼，使令众生不再受内生外境苦恼灾恨的逼迫。菩萨由此大慈大悲故，多做利益安乐有情的事业，所以得到此地就称名为业大。佛地论云：灾恨即道祸所发业及所得果。佛地论说道祸就是指128种根本烦恼，我们前面已经解释过了，能障碍修行人见道与修道，所以称为道祸。灾恨是由这些烦恼所引发的业行与所得的业果。梁朝论云：三界苦地名一切灾恨。真谛三藏的摄大圣论是说，三界有情在生死中所得果报是有苦性而没有安乐，所以称名为苦地，也就是有情的一切灾恨。以上是圆策书以十种大来解释菩萨的十种功德，下面再解释依圣位菩萨的实地来解说菩萨的十种功德，请看讲义六的第十二项。清光云： 复次，接住大圣者，未住出地，正得遍满真法界时，初得真实大圣法故，名住大圣。金光菩萨解说接住大圣，是说正得出地的菩萨，正得遍满真法界时，真法界就是真如，真如周遍一切法，并且是一位相，所以圆满，因此说是遍满真法界。凡夫不能通达诸法真如实相，菩萨从凡夫位修行，直到最初证得真如实相的大圣法，而成为圣人，所以特别称名为住大圣。菩萨自己获得大圣法，并且能够帮助其他的友情获得利益与安乐，菩萨心中极为欢喜，所以出地又称名为极喜地。由大圣法者为第二地，修行菩萨三句戒故，大圣行法即三句戒。由大圣法是指第二地菩萨，第二地又称名为离垢地，垢就是犯戒的意思。初地菩萨已经能够远离粗重的犯戒垢，但是仍然有维系的违犯戒行。第二地菩萨修行菩萨三句戒，能够远离维系的犯戒的垢染，正得戒波罗蜜多圆满，所以称名为离垢地。三句戒是一设律仪戒，二设善法戒，三饶益友情戒。聚是许多戒法积聚在一起的意思。这三句戒每一句的戒都包含了许多的戒法，所以称名为三句戒。第一设律仪戒，是佛七众弟子所受的别解脱戒，包含了比丘戒、比丘尼戒、学法女戒、沙弥戒、沙弥尼戒、优婆塞戒、优婆夷戒。譬如说这位比丘现在发心要做菩萨，那比丘戒就是他菩萨戒中的设律仪戒。如果是优婆夷发心要做菩萨，则优婆夷的五戒就是这位优婆夷的设律仪戒。如果这位优婆夷他后来又发心出家了，受了沙弥尼戒，那这个时候沙弥尼戒就变成他的设律仪戒。后来呢他又受了比丘尼戒，则此时比丘尼戒就成为他的设律仪戒。随顺他的身份与所受的别解脱戒的改变，设律仪戒也做相应的改变。第二是设善法戒，菩萨内心有自利利他求取佛菩提的大愿，在受了设律仪戒以后，菩萨所有一切为了求取佛菩提而造作的身与意业行，能够引摄护持增长诸善法，就称名为设善法戒。第三是饶益友情戒， 菩萨应该给予众生有利益的安乐。啊，依照于学师地论呢，第35卷，安乐可以分成五类。啊，有第一个因乐，第二个受乐，第三个苦对之乐，第四个受断乐，第五个无恼害乐。啊，那么你们可以自行去参考。大圣行法及三句戒，大圣菩萨行就是施行自利利他的三句戒法。那三句戒是依摄律仪戒来摄持摄善法戒与饶益有情戒。如果菩萨在行菩萨道的时候能够守护摄律仪戒，才能够守护其余的摄善法戒与饶益有情戒。如果菩萨违犯了律仪戒，则其余的二种戒也就不能够圆满。所以菩萨必须要守护摄律仪戒，作为其余二种戒的依止，然后修习摄善法戒与饶益有情戒，才能够修学圆满。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刚刚讲这一段啊，不要说我做菩萨了，所以我很多事情都方便啊，不是，你做了菩萨，你要行你的摄律仪戒，你摄律仪戒破掉了，你后面摄善法戒跟饶益有情戒都不会圆满。这个是讲由大圣法。于诸众生其心平等者，为第三谛得诸圣定，发四无量平等利乐诸有情故。于诸众生其心平等，是指第三谛菩萨。第三谛菩萨定力深入，得到无退转的禅定，所以说得诸圣定。由此殊胜的禅定为依止，菩萨能发起智光，照了诸法，对所闻思修的法门能够通达，并且能够铭记不忘，所以称名为发光地。菩萨在圣定中依所证得的平等法界发起大悲大智的四无量心，所以能够平等的利乐一切有情。所以你要能够真正的铭记不忘你所学的法义，是要有殊胜的禅定作为依止，不是去念个咒。还是讲一下这下面这个第四谛的一部分好了。离诸分别及不分别种种分别者，为第四谛得37菩提分法。离诸分别及不分别种种分别，诸分别者即见所断，分别我见，出谛已离。不分别者即修所断，具生我见，此地中离。即此二种相应诸法名种种分别，行解义故，虽前后离，近处总说，如第四定说离苦乐，如第三果离下分劫。离诸分别即不分别种种分别，是说第四谛菩萨得37菩提分法，是说第四谛菩萨修习37菩提分法升起的智慧，如同火焰一般，能烧毁 维系现行的具生我见，通达无我我所，远离分别我见及不分别的具生我见所生的种种不如理分别，所以说是德，因此又称名为宴会地。诸分别者即见所断分别我见出地已离。经文所说的诸分别是指在色受想行识五取蕴上不如理作意所生的我执，称名为分别我见。菩萨证入初地真实见道即断除分别我见，故说初地已离。不分别者即修所断具生我见此地中离。经文中所说的不分别是指见道未能断除的具生我见，在前三地菩萨仍然有失念而任运升起的具生我见会现行，在修道位的第四地破除此维系的具生我见，所以说此地中离。即此二种相应诸法名种种分别，由与分别我见具生我见相应而升起的种种不如理分别，即是经文中所说的种种分别。提问说，初地离分别我见，第四地离具生我见，为什么要在第四地才说远离我见呢？回答说，行解义故，虽前后离，近处总说。初地是从有漏位的行解引发无漏位的无分别智，而见道断除分别我见。第四地是在修道位中直接以无漏智观察诸法实相，断除具生我见，所以两地的行解并不相同。远离分别我见与具生我见虽然有前后地的差别，但是在我见断尽的第四地再总和的说断除我见，这样子。那下面举例说，如第四定说离苦乐，举例说明，譬如说修习禅定，在证得初禅的时候，苦根就不再现行。到了第二禅的时候，断除苦根。在第三禅的时候，断除喜根。在第四禅的时候，断除乐根。但是，通常要到第四禅的时候，才会说远离了苦受与乐受，证得不苦不乐的舍受。那另外一个例子，如第三果离下分节，下分节的下分是指欲界，欲界的一贪欲，二嗔恚，三身见，就是我见，四戒禁取，五疑，安立为五下分节。从证得初果，即远离了分别性的贪嗔与身见，以及戒禁取与疑。但是直到证得第三果，才远离全部的欲界五劫，这个时候才说离五下分节。所以在第三果才做一个总说。那举这两个例子来证明说，前面到第四地才说远离我见，是这个意思。好，今天就讲解到这里。那下一次大概就可以把这个续品大概就讲完了。也没什么问题。 师傅这边，这里有一个问题要请教师傅，就是关于，讲义六第四页啊第九项超五部位，那下面第五行的第二项啊，于他所无所希望，那他这个我没有听清楚啊，也没整理好，我的理解。好像是由菩萨了达因缘法，所以果由因来，所以能于他所无所希望啊。不过还是不太明白，不懂什么缘由能够于他所无所希望，就通不过，是不是能再请师父再稍微解析一下？ 你说菩萨观察，我今天现在所得到的这一切果，其实都是。我所造作的业力，现在显现而得到的，不是他人给我的。如果我没有造这个业力，他也不能把这个东西给我。所以呢，他对众生就没有希求。如果我要得到什么东西，我就去造作这个因，我未来就会得到这个果，而不是希望从别人那边得到。啊，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有一个佛法里的故事，就是有一个公主，她父王给她很多东西，她就说这个不是父王给我的，是我的因缘要得到。那她的国王听了就很生气，就说那我就不给你，看你会怎么样。那国王就把东西收回来，可是呢，收回来以后呢，国王就把东西赐给别人。那因为他的因缘关系呢，这个东西又到了公主的手里头。比如说，他的业力里头，他要得到这个东西，他就会得到。如果业中没有，就算我要给你，你也得不到。所以不要去求别人给我什么东西。要自己去什么？去创造这个因，去造作这个因，以后就会得到那个果。那这样子，我们对众生就没有什么需求。我所得到的一些是我自己创造出来的。那人在无求的时候怎么样？品质高。我们当有想要跟别人取得东西的时候，态度就得放低一点。所以呢，菩萨他对于众生无所希求，他也不求众生要说给他任何回报，他帮助众生，只是在造善因，未来要得到善果而已，不是希望众生给他回报。他做到了善因以后，未来一定会得到回报的，得到那个果报。所以，对于众生无所希求。那也就不怕什么，众生诽谤他说他的恶名，所以他没有恶名位，这样子。 法师阿弥陀佛，在这个讲义六第三页第八大项广大法。会喜乐所持。刚才有提到说，这些菩萨们他们可以受用那个大乘法会喜乐嘛？那如果是在凡夫位的时候，当然我们也还是要其他滋养。可是，在凡夫位的时候，他能说有这个作用吗？ 什么作用？ 就是大菩萨们，他们能够以此滋养法身嘛？ 他这边讲，真如解脱等为位。 所以我们 那你是凡夫， 是， 你可以学习佛法，好，然后呢，用佛的语言文字的， 用语言文字的佛法去思维，然后享受这个圆成实性的味道。那只能做到这个程度，但是也很好啊，对吧？你烦恼的时候，你思维诸法空，就没有烦恼了。那这个就是法味啊。不是说你要搞一个东西，搞得自己很快乐，那个叫法味，不是。你烦恼不升起，就是法味。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提到那个初地是清净必要地啊，这四个字怎么去解释它？ 清净必要，就是说他从初地的时候，他能够得到了证入真如，这个时候他的必要就清净。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凡夫地的时候呢，没有清净意要，我们的意要不清净，因为没有证得真如。 那他那个意要指的是， 意要就是证入了初地，跟真如实相无分别智现前嘛。 那可以这样讲嘛，就是因为初地有另外一说是说即喜地，那可以指说他那个。喜是清净的， 那这喜也是清净的，因为他已经得到无分别智了。 Okay. 好，感谢法师阿弥陀佛。 请教一下法师，那个一般在受的那个在家菩萨戒，那个是算摄律仪戒，或者是摄善法戒？ 受在家菩萨戒的时候呢，因为你是优婆塞嘛，所以你有受五戒嘛，所以五戒就是你的摄律仪戒。 那这个十众四十八轻再受一次菩萨戒的话，这个算摄善法戒了，也不是？ 不是，十众四十八轻里头就有摄律仪戒跟摄善法戒， 都有， 都有。 好，明白，谢谢法师。 善法，你不去说恶法就是恶，也是善法。那你去帮助别人也是善法，能够护持你的戒也是善法，是戒不失去也是善法。好，还有没有问题？ 要请教师父那个。讲义六的第二页的第五项啊，就是这个离诸分别及不分别种种分别。这里好像就是是不是说提到这个时间的问题？那这个时间是长还是短？那是觉得长还是觉得短？那这个时间在这个白法里面是属于这个心不相应行法，那这个是在讲这个部分吗？他也不觉得是长，也不觉得是短， 就是说你根本不在时间上面做分别的时候，就没有时间长短的分别了。你只要在时间上面做分别，你说这个是有为法，它是分分变化的，这个是无为法，它跟时间是没有关系的。这个你还是在时间上面有在想，这个时候你还是在时间上有分别。你现在这些东西都不要去分别它，你就完全不会的吗？有这些种种的分别，所以你不管是在有为法上面说时间的长短，或者说无为法它是什么，没有时间的长短，这些都还是在时间上分别。那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在这上面分别，完全远离这两种分别，你只是精进的修行而已，那就不会有长短的问题，也就不会有什么厌倦不厌倦的问题，因为没有长短就没有厌倦不厌倦。那你只要在时间上面一分别，那就有什么长短了， 有了长短就有厌倦，这样子。 那再来就是在第三页的第七项，远离一切声闻，独觉所有作意。那这个听到这里就是感觉很震撼，因为可能是有时候你在房间就是哎，你可能会去接触一些好比在弘扬这些马哈希伽印卡的，哎，那你也去参加，然后哎，你觉得他那个方法也很能够让你升起出离心，你也觉得自己很清净，哎，但是呢，就很明显就是会有这个情况，他就会障碍的这个一个大圣心的一个升起的因缘，那相较于说，像刚才说到那个第四页的那个第十二项约十地行配经十句的这个离垢地，说这个菩萨这个三句境界啊，那这里就是可以看出来说，菩萨他在这个出离的这个他所用的这个方法跟这个声闻独觉是有所不同的，是能这么说吗？ 是这样讲，这边就是强调的，不要一向做这种观察，不要烁烁的一向做这种观察。如果你是一次一次的只是这样观察，生死是苦，涅槃是乐，那自然我们要离苦得乐嘛，那自然就会什么入涅槃嘛，是不是？那菩萨他也这样观察，但是他不是一向这样观察，他观察一段时间，让自己升起了什么出离心以后，他再做法务的观察。所以修行不是一向，他有他的方法。你这个烦恼起来的时候，比如说你对世间很贪着的时候，那你去做这种厌离生死清净涅槃的观察，很快就让你提起一个正念。可是你不要一直在这边做这种观察，因为再观察下去的时候，你的什么慈悲心可能就起不来了。所以这时候做法无我的观察，这样子。所以他在刚刚讲重点是在烁烁跟一向，好，不要一向做这种观察，也不是完全不做这种观察。菩萨以后要成佛，他还是要教导二圣嘛，所以这种法他也要学，也要去做观察，才知道这种法的，它的效果怎么样。 我们师父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个书一定是按照这个依着这个三自性来去观察去切入的时候，难道他也会有那种去向涅槃的这样子的心生出来吗？ 就看根性了，这个时候看根性。如果你是一向去即声闻的时候，你这样观察，你就会想要入涅槃。有这种方法，它是适合一切圣的三自性。你是什么样根性，都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观察这个道理。可是跟你的种子是相应的。那你是一向去即声闻的话，也是那种种心的时候，你做这种观察，你的慈悲心还是不会升起，也就要厌离生死，去入涅槃了。那现在很多时候我们在讲这个唯识中的观念的时候，它是对的什么种性来讲，就是多种性的众生，它又有菩萨种性，又有声闻种性。那这种种性的众生，你让他多观察生死是苦涅槃是乐的时候，他可能要去即 好，那这个时候你要让想要让他快的话，你就要什么？让他做法无我的观察，然后让他发大悲心。但是也没有不好，因为什么？本来就是有众生有各种种性，所以也有一类菩萨先证入了什么小圣的无学位或者是有学位，然后再回小向大啊。所以佛讲回小向大是佛讲的，所以代表确实有这种事情。嗯，就是每个人他的内心的种子不一样，那就反映到他修行方面。嗯，这样子。 师父阿弥陀佛，那个问一下，上次回去重听，有一个地方听不清楚，就是说，讲义五十二页第十三项大净福田，那时候师父有提到说，出家人有五种相貌，一是发心离俗，二是毁其行好，三是永割清爱。然后第四项尾气什么命，然后第五项自求大胜。关于这第四项是哪几个字？ 尾气趋命。尾，这个一个和一个女。气就是抛弃的气，趋就是身躯的躯。命就是生命的命， 身躯的躯， 身体，身躯的躯。 那他的意思是， 就是不要去爱惜你的生命，身躯跟性命。你是为了出家，是为了求证佛道，不是为了长寿。 嗯， 好，我们现在出家人吃得好，住得好。对不对？吃要吃有机的，要吃保健食品，是不是？那这个顾念什么？顾念生命嘛。那这个不是出家人的正道，出家人是要求证佛道的。 这个有出处吗？这个 有出处吗？你以为是我编出来的吗？我那么厉害吗？当然有出处啊。你去查字典就可以查到了。 好，感谢老师。 好，我们回向。自归依佛， 自归依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 发无上心， 自归依法， 自归依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智慧如海， 自归依僧， 自归依僧，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何难慎重， 何难慎重， 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